现在是讲这个所知障尽是所行真实。那么上一次呢，已经讲了这个略标的出题。那么讲了这个出题的，已经讲完了。好了，那么第二科是变相呢，我们再讲这个缘智变。为诸菩萨。诸佛世尊，入法无我，入以善尽，于一切法离言自性、假说自性、平等无分别智所行境界。那么上次在讲解这边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名言啊，解释名言，解释两种名言呢，一个是表意名言，一个是显境名言。那么讲解完名言以后呢，我们又讲解了三种分别，就是自性分别、随念分别、嫉妒分别。讲完了三种分别呢，又讲了前六世的五心升起的次第，率尔心、寻求心、决定心、染净心、等留心。他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讲这么多的原因呢，就是要先把我们心事活动的状况，大家要先了解，以后我们才能够下面讲下去。什么叫离言自性？什么叫假说自性？会比较清楚。那么上次讲解完这边呢，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始讲到什么是离言自性，什么是假说自性。什么是离言自性呢？离言自性的这个言呢，就是名言的意思啊，也就是指显境名言跟表意名言这两种名言。这两种名言呢，都是我们这个凡夫的世俗心事活动的状况。这个无始以来呢，我们众生呢就有这个无明心所障碍我们，跟我们心事同时升起。所以在这两种名言升起的时候呢，都有无明心所的相应。那因为有无明心所相应呢，我们就不能够了知这种名言的真相，不能了知它的真相，也就由这个无明呢，也就升起了这个我跟法是实有的妄执。那么这种妄执呢，是属于片计所执性所摄属的。那么离开了这两种名言的片计所执性呢，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它并非一切都无所有，它仍然有什么遍计所知性、所依止的依他起性，跟诸法实相的圆成实性，这个叫做离言自性。那什么是假说自性呢？假说就是指这个世俗心事的显境名言跟表意名言，它都不是真实的，它都是虚假的。无始以来呢，法假安立。我们名言熏习我们的心事，给了种种的名字，在诸法上面给了种种的名字，然后在我们心事上面升起了四法四意的什么假说的名言，那么我们就以为这些就是法的什么自性、法的本性、体性，也是因为无明心所相应的关系，所以由这些假说就产生了片计执呢，执着我法实有。可是你去分析它的体性呢，实在是什么都没有，只是片计所执而已，只是假名言而已，它非真实义，它不是真实的。我们把这个呢，把它具体的说明一下，比较清楚一点。如果各位呢记得的话，在我们刚开始上课以前呢，或是今天哈，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你戴着一个太阳眼镜，咖啡色的太阳眼镜，看一个白色的，那你看到的是什么？这边一个白色的杯子。 的眼睛呢，戴着太阳眼镜看这个白色的杯子，这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一定看到的是一个咖啡色的杯子在这里，对不对？好，如果你从一开始伸出来的时候，这个太阳眼镜就是挂在你眼睛上面的，你从来没有办法拿下来过，所以你从来不知道你是戴着太阳眼镜的，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个杯子是咖啡色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认为说这是错的，对不对？因为你从来没看到过白色的杯子，你也不知道你戴着太阳眼镜，你去看到的就是个咖啡色的杯子，对不对？所以从小的时候你看到的时候就是这个咖啡色的杯子，可是你看到这咖啡色的杯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杯子这个字？你小时候没有学过杯子这个字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杯子这个想法？不会吧，对不对？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咖啡色的杯子的时候，你还没有这个想法说这个叫杯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没有语言文字在上面的，对吧？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显性语言，是不是？你直接看到就是杯子的这个像，没有名字，对不对？而且你直接看这个杯子像，这个时候是什么分别？自性分别，对，因为你没有去想这个叫杯子，你没有去嫉妒它，你是现场当场看到这个杯子就是咖啡色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咖啡色的杯子的体像就在这边嘛，所以你能认识有个咖啡色的杯子的体在这个地方，对吧？这个就是什么？自性分别，对吧？好，你现在呢，假如说你头是转过去的，你现在一下转过来看到这个咖啡色的杯子，你一下看到的时候，你还没有想反应过来它叫杯子的时候，这个是什么？率尔心，对吧？所以在率尔心这一刹那看到杯子的时候，一定是什么？限量，对不对？一定是什么？自性分别，因为没有语言文字嘛。一定是什么？显性名言，对吧？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沟通了，对不对？所以呢，小时候你开始你学习了，说这个东西叫杯子，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以后呢，我们就说这个叫杯子，然后我们就沟通了。所以我虽然说，请你把杯子拿来，你就会把那个咖啡色杯子拿给我，对吧？你不会拿一个别的东西给我，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叫杯子。那这个杯子就变成表意名言。OK， 所以我想说，你把杯子拿来，你脑袋里你会想说，哦，就要把那个杯子拿来，对吧？所以你在这么想的时候，一定是在想什么语言文字嘛？我要去把它拿过来嘛，对吧？然后你再过去把它拿过来。可是你在想的时候，你眼睛看到那个杯子的时候，你眼睛还是什么？显性名言吧。所以前五识只有显性名言，没有表意名言。能够想杯子这个字的时候，一定是第几识？第六识。所以只有第六识才有表意名言，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什么叫离言自性，什么叫假说自性。你从小就戴了这个眼镜，所以只要你戴了这个眼镜，你看的东西绝对都是咖啡色的，没有问题吧？是不是？所以呢，你不管你是看到这个形象，杯子的形象，或者你看到你以后想到这个叫杯子，你接受了这叫杯子，不管你的显性名言、你的表意名言都是什么？咖啡色的，都是有执着的，对吧？这个就是假说自性，它包括两种，一种是杯子的形象，一种是杯子的名字，这个就是今天讲的假说自性。好，那现在呢，你学习佛法了，对不对？学了佛法以后，告诉你说，把眼睛脱下来，这个东西是没有的，对不对？跟你讲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的。好，你接受了我讲的说这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是没有的。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白色的杯子。你也从来不知道自己戴的这个眼镜，我只是说你戴了，你现在戴了一副眼镜，你看到这个内是没有的，所以当你想这个没有的时候，你认为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因为你只看到这个嘛。我先告诉你的这个没有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取消了，因为你看不到这个白色的杯子，你从来没看过，所以呢，你把这个取消了以后呢，你就认为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这个是没有的嘛。但是事实上是什么？这个白色的杯子是有的，对吧？你这个眼镜是有的，你能看的这个眼睛心眼视是有的嘛，对吧？因为你有这个眼视，然后戴了这个无名的眼镜，才看到这个咖啡色的杯子。而因为你看，但是呢，你一定要先看到白色的杯子上面，经过这两个咖啡色的眼镜跟白色的杯子合并起来，你才会看到了咖啡色的杯子。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白色的杯子，你也不会看到有咖啡色的杯子。就这边如果是白色的杯子没有，你戴着眼镜看不到杯子，是不是？所以一定是有这个白色的杯子做它的底，所以这个东西是依它起，有这个缘起法。但是你看过来说，因为无明你看不到缘起法，你只看到什么咖啡色的杯子，你看到的是实有的杯子，对吧？然后再加上表意缘，你认为这个杯子就是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说这是盘子，你绝对不接受了，是不是？所以你产生了执着了，对不对？执着是因为这边有具身性的什么，你从小就带到的，这是眼镜在这个地方，无名的眼镜在这边。所以离开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咖啡色的杯子，实在的话呢，它有一个白色的杯子为底，你才会看到咖啡色的杯子。所以这个白色杯子是有，是依它起。这个眼镜是有的，你没有戴上这副眼镜，你也看不到咖啡色的杯子。这个是无明，无明是心所法，它也是依他起，对不对？你一定要有个能看的眼，心视嘛，眼视在这边嘛，对不对？所以呢，心也是有的，它也是依他起，也是因缘生的。这三个依他起生出了这个天地起出来了。所以离开了这个天地时，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取掉以后，你应该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有的，它也是有的。它也是有，对吧？所以呢，离开了假说自性，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说你取消了以后这些都没有了，不是，它有这个东西存在，依他起的存在，是不是？所以离言自性，第一个是什么？有依他起的存在，对吧？好，第二个，它有什么存在？你把这个杯子取消的时候，取消这个杯子所显现的没有这个咖啡色的杯子的这一刹那存不存在？它也是存在的，对吧？你本来看的就是有这个咖啡色的杯子，现在没有咖啡色的杯子，先没有把这个咖啡色的杯子取消掉，你才能看到这个白色的杯子。所以在取消这个杯子的时候，这个就是原生的事情，咖啡色的杯子是没有的这件事情，这个是原生的事情。它是什么？真实是没有的，它永远都不会有这个咖啡色的杯子存在，这件事情是永远不变的。当你把这边换掉，你换一个什么红色的盘子，你看到的还是一个咖啡色的盘子，是不是？你换一个白色的布，你看到的还是一块什么咖啡色的布。所以永久这些东西，这个咖啡色的东西永久都不会存在的，这件东西是永远不变的。你这边在变，你这个依他起在变，对吧？你可以从白色的杯子变到红色的盘子，可以变到白色的布，你再怎么变，你永远看到这个咖啡色的东西是没有体性的，这一点是永远不变的，是不是？这个永远不变的东西就是原生实性，这咖啡色的东西永远都不可能存在，那是你的无明创造出来的，它永远没有体性的。说它没有体性，它没有，它本来就不存在，所以它没有体性的，对不对？所以呢，原生实性跟依他起性是有的，但是依他起是什么？是幻的，因为它是因缘合合而成的。永远没有杯子这件事情，没有永远没有咖啡色杯子这件事情，永远没有咖啡色的这件事情是永久不变的。永久不变的是无为法，是原生实性，它是无为法。所以注意，这边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诸法的实相，一个是诸法的幻象，两个合起来同时存在，对不对？所以有假的必然有真的，我们前面讲过，当有一个假的东西存在的时候，必然它有一个真相存在，它的真相是永久不变，就是原成实性。所以离言自性一定有两个，一个是原成实性，一个是依他起性。 可是等到你当是到了圣智的时候，你是圣人的时候，你是把眼镜脱下来了，对不对？眼镜脱下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我刚刚讲，你看到了原生实性，然后你再看到了杯子，这是后得智啊，这边是根本智，对不对？看到无为法是根本智，无为法出来以后，后得智看到这个杯子，那这个杯子你看到这杯子变假的了，对不对？因为它是什么缘起法嘛，那这个还是不变的嘛，所以这个时候甚至的离缘自性就是缘成实性，甚至的假说自性就变成依他起性，所以凡圣有不同的分别，可以接受吗？可以，好，看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哈哈。这边回去要再想一想，有疑问可以提出来。没有疑问的话就是这样子，所以离缘自性、假说自性就是这样的。那这个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凡夫不管你在任何时间，你都是在假说自性里头活动，也就是你永远都是在妄执里，你从来都没有脱下你的眼镜过，所以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你没有证到真实义之前，你永远见到的是什么？是希望分流的什么天地所执性。所以你说你静坐再厉害，你静坐再厉害，你还是在什么里面？还是在戴着眼镜的里面，在无明里面，还是什么天地所执性？还是在假说自性里面？没有出来。你们这些要仔细想一想哈。到这边我要再问一个问题，我上次问了一个问题，我现在要提出第二个问题。上次问的问题是说，在你们来上课之前有看过我师父的讲义的请举手。那么答案我就不讲了哈。那么我现在请问你，当你听完我讲课以后，你回去有复习的请举手。看一看哈。还不错。还不错。现在讲的这些地方哈，你一定要回去仔细的想过。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听一听就会了解了。你回去一定要仔细的想过，你大概才了解我在讲什么东西，可能要想的要比较久一点，才能慢慢把它凑起来在讲什么。好，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解释过离缘自性跟假说自性了，那么下面平等无分别智所行境界，这个怎么解释？就是诸佛菩萨成就了无分别智以后呢，他对于离缘自性呢，他是有的，我们刚刚讲了，依他起性是有的，缘成实性是有的，所以这个离缘自性是有的，所以也就在这个圣智，圣人的无分别智里头呢，确认有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为圣智所行的境界，所以呢，离缘自性是有的，有而知有，就破除了什么损减执，破除了什么都没有的损减执。你知道了有依他起性，有缘成实性。那么破除损减执，这是第一个平等。破除了执着，它是平等的。所以平等，它两个平等。第二个，从诸法的假说自性上面呢，无而知无。假说自性是没有的，它是没有体性的，只是片剂所知。从无明心所里头出现的状况。所以在圣智中呢，片剂所知自性是没有的。无而知无，破除什么？破除了增益执，破除了增益执，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平等。所以这个无分别智的所行境界呢，远离了所知障，得到了诸法的什么真实相，所以它是呢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平等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所以这两个平等，一个是破除了损减执，一个是破除了增益执。 于离言自信有而知有，于假说自信无而知无。这个就是真实义，我们一开始第一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现在把它又串联起来了。我们现在开始讲课，慢慢的跟前面就串起来了。好，那我们上次讲完课的时候，后面呢就讲了一段话。我们就说为什么要学那么多。我那天在 Google 一下，看到古德有讲一句话，开口便错，动念即乖。上次 也讲到这一句。那么他怎么解释呢？ Google 上面他那个文是怎么解释呢？他说我们现在呢不起心不动念，一句话呢说不出来呢，这个时候呢你看到的这个社会现象或者宇宙的现象，那就叫做诸法实相。这是他的解释，就是说我们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一句话说不出来，就是不说话的意思，那么你看到的现象就是社会现象的宇宙现象，叫诸法实相。这个对还是错？从我们刚刚讲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呢，你是根本没有办法认识境界的，在凡夫只有起心动念的时候才能认识境界，所以呢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认识境界。第二个，一句话说不出来之后呢就看到诸法实相。这句话不能说完全错，但是呢从他讲的这些看起来呢，那意思就是什么？离开语言文字的表意名言，你只要觉得他这个现象的显进名言就是诸法实相。就是你看到现在这个杯子在这边，你看到杯子你不要想这是什么东西，你就看着它，这个就叫诸法实相。这是他的解释。那我们刚刚我们上课已经讲过了。凡夫的假说自信有表意名言跟显进名言两种。这两个名言呢里头呢，表意名言是有语言文字的，显进名言是没有语言文字的。所以呢显然是怎么样，他把显进名言当做了离言自信，把表意名言当做了假说自信。OK， 也就是把帅尔的那一刹那的那个现象当做了是什么？当做了离言自信的圣智所行境界，以为圣智接触到的那个就是诸法实相，但事实上那不是，那个是什么？显进名言。他是有执着的，是戴着咖啡色的眼镜的所看东西的。所以这就可能是将五心次第的帅尔心当做了离言自信的诸法实相。因为在帅尔心很容易会误认是什么，因为帅尔心是前五识做主来认识境界直接透过我们前五识来认识这个境界。随着这个帅尔心升起的五具意识，这个时候它是随着前五识而分别的，它本身没有语言文字，它只是一个明了性而已。那么这个帅尔心刚好又是什么？一个限量的境界，是直接看到的一个限量的境界，又是只有自性分别，它分别什么？诸法的自相，就是看到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就是那么一个体性在这个地方，而且你是现场看到它的，不是什么遮起来的，不是你闭着眼睛在想说这个杯子，你现场就看到这个杯子在这个地方，它就是属于显进名言的。所以呢你就觉得这个是无分别的，那么你没有去做语言文字分别说这个叫杯子嘛，对吧？你直接看到它了，而是自性分别，所以这个也叫无分别，但是没有智，它是无分别但是没有智。到了后面下面寻求心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说这个是什么，对不对？你就开始要寻求了，这个时候就变成意识来什么主控了。刚刚前面第一刹那帅尔的时候是前五识主控，后面第二刹那变成意识在主控，意识要来认识这个境界了。意识认识这个境界的时候呢，表意名言就出来了，语言文字就出来了，这个是什么？他就开始嫉妒了，这个是什么东西？是叫杯子吗？ 是白色的吗？是铁做的吗？还是什么做的？他就开始了种种的什么比量就出来了，想要知道这是什么，他开始比量了。比量如果正确属于比量，比量如果错误就变成非量。好，这个时候因为他开始什么语言文字的分别，所以我们就认为说这个是有分别了，对吧？刚刚那个第一场我只是那么一下一个影像而已，一念明镜的分别心那么一个影像而已，所以我们认为它是没有分别的。第二刹那以后开始分别了，开始有语言文字，所以我们就认为它是有分别的。那么刚好率尔心又是限量又没有分别，啊，寻求心之后呢变成比量或者非量呢又是有分别，所以呢就误认为说率尔心是离言自性，它没有语言文字，它没有分别。那么寻求心以后呢便是假说的什么虚妄分别心了，就容易产生这种误解。而不知道当你看到东西的时候，当我们反复看到任何东西，不管是影像，不管是思维，它是语言文字的时候呢，都是假说自性，都是有执着的。不管你分别不分别，都是有执着的。如果你认为率尔心便是圣智，便是圣人的智慧的话呢，到了寻求心的时候又变成凡夫呢？所以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就不用修行了。为什么？你第一刹那是率尔心，是圣人。第二刹那你开始寻求就堕为凡夫了，所以圣人是可以变成凡夫的，那这就违反了什么佛法讲的道理。所以当如果是这样认为，这就有过失了。所以呢从前面的学习知道呢，我们凡夫从无始以来，我们前面讲到第七世，对不对？无始以来第七世就跟四个烦恼相应，他执第八世的见分为我，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从无始以来从来没有间断过的。所以第七世是前六世的什么一执染净一。好，这边讲的染净跟那个五星位的染净是不一样的。好，这边讲的染净是有执着没有执着，五星位讲的染净是以有漏位来讲的。所以刚刚前面率尔心的限量是叫做什么限量？叫做世间限量。圣人的限量是什么？叫做出世间限量。这两个是不一样，一个是世间限量，一个是出世间限量。好，要分清楚。所以不管你前六世是表意名言或者是显境名言，不管它是自性分别、随念分别或者是嫉妒分别，不管它是率尔心、寻求心、决定心，不管它是哪一心，不管它是限量、比量或者非量，不管它是善性、不善性或者无记性，它都是在有漏位，因为第七世它在作用，所以它都是属于有漏位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见不到止住法实相的，因为第七世在作用，我们的前六世是见不到诸法实相的。所以你说一句话说不出来啊，就看到诸法实相，这是不对的，没有这回事情，因为你的第七世还在作用，它是属于有漏位的，你所看到的都是属于假说自性，都是属于片剂所执。那么又因为错认率尔心是诸法实相的无分别智呢，那么就想一个有个想法，那我把这个率尔心延长，对不对？如果率尔心是圣智嘛，那我到第二念寻求心开始变成凡夫，所以呢我就不要变成凡夫，我就把率尔心延长下去，一直在这个率尔心上面的话，那么我就是什么保持圣智嘛，就是一直在圣人的境界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做什么了呢？就开始修止了，把率尔心的影像让它什么持续在心中铭记不忘的显现出来。我们刚刚讲过率尔心它是无分别，但是没有智慧，他就把这个无分别的这个镜像就一直延续下去，用念心所把它铭记在心，以为这样就是什么无分别智的常住。好，所以你去看中国古代的很多修行的方法，你仔细去看一看，都是在做这件事情，都是在做这件事情。刚好呢率尔心是无分别的，然后我们在修止的时候呢也是无分别的，是不是？你修止的时候你是不是把一个影像铭记在你心，看你的肚脐相貌取下来，然后呢 停下来，让你的心里头铭记不忘这个什么肚脐的形象，然后不要分别把这个肚脐的名相这个像那么明显的显现在你的心中，这个叫什么修止的无分别影像所缘作意，它也是无分别的，但是呢也没有智慧。好，你把它当作无分别智，当你在修止有些境界出来的时候，你的心的名利性增加了，你心的极静性增强的时候呢，你一下就觉得什么自己开悟了。所以你再去看一看我们祖师讲的只管作去。所以如果了解了这些理论性的东西，你再去看祖师们的语录，你就知道祖师们很多都误解了这个什么消息，错会了消息。你在静坐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现象？你静坐如果相应的时候，第一个阶层有光，智慧的光出来了，是不是一片都是光明，你的心的名利性增强了，它显现出这个境界来。或者你听到什么声音，美好的声音一直持续的下去，这叫光阴无限，这是修止的第一个境界，会让你悟认的。那第二个境界是什么？你觉得一个很沉静很厚实的什么寂静在那个地方，位置沉沉湛湛，心很寂静。那个寂静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寂静，那个境界出现了，也容易让你误会自己开悟了。那第三个境界是什么？一片悟净，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难不倒你，每样东西你都怎么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世界的万象好像都显现在你心中一样，一片悟净。这时候真认为自己开悟了，这还是指的什么境界？第四个境界是什么？刚刚讲的一片悟净就是出现了空的境界，但是呢不是无分别智，它只是出现了什么心理模拟的空的境界，是指的一个境界。第四个是什么？把这空也给破了，虚空粉碎，大地平成。不错，甚至里头虚空也是粉碎的，大地也是平成的，但是呢在你修止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类似的状况，这个时候就认为自己是真的开悟了。所以修止它也有它的境界，也有什么由浅而深的境界存在，但是呢不是甚至的境界，你只能用那个境界来比拟甚至的境界，但是不能误认为它就是甚至的境界。可是因为我们在凡夫阶段的时候，我们的心很乱，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境界，所以你当去静坐，你做到相应，慢慢越来越深层的时候，这些境界出来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你误认消息，认为说自己已经开悟了。所以到最后认为自己是阿罗汉了，然后呢出来没有多久，阿罗汉又什么又退转了，所以他叫阿罗汉会退转，所以要什么常养圣胎。得到的圣胎，圣胎还会死掉，被堕胎了，哪有这种事情呢？佛教导的是，得到了圣人的无分别智，就再也不会变为凡夫了。止的境界会退，但是智慧的境界是永远不退的。这点要搞清楚。所以不要把这些禅师的境界当作是什么圣境，要小心。但是他心力比你强，你去接近他，你很容易被他什么影响，很容易被他影响，就以为说那就是圣人的境界，就以为他开悟了，所以一定要小心。所以呢误以为无分别影像为圣智呢，这个时候就开始贬斥了，什么有分别影像的所缘作意啊，修观的这种语言文字的佛法，你在思维筹量观察，我们前面讲思维筹量观察，这都是错的。所以什么呢？不要立文字， 直指人心。但是古德们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并不是这样解释的，不是这样解释的。所以呢，不要去抛弃佛所安立的法教，要按照佛安立的法教去修行，不要自己去搞一套出来，自己去什么安立一套名言出来，不必。佛菩萨已经安立了，他是按照他什么最清净法界等流安立出来的，他是过来人，他照自己的境界把他安立出来，让我们学习以后可以从这个学习而引发无分别智。我们实在不需要自己再去搞一套出来，凡夫的心没有名言就不能动。那我请问，我们刚刚讲了啊，两种名言，显境名言、表意名言。你说没有语言文字，没有表意名言。我请问你，你竖一根指头出来，这是不是显境名言？这是不是名言？你一横眉毛，是不是名言？你给他一棒子，这个是不是名言？你大喝一声，是不是名言？拈花是不是名言？微笑是不是名言？这些都是名言，都是要全表一个意思出来，所以都是名言。那么再反复，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假说自性，因为你没有无分别智，所以这些都是假说自性。不管你怎么表示，这都是假说自性，都是杂染的，都是杂染的。所以呢，你说不要立名言吗？那我请问，坛经里头立的名言还少吗？坛经难道不是语言文字吗？他立的名言还少吗？那你说要不立名言，为什么不把坛经丢到垃圾桶去？为什么还要拿出来集结它呢？还要广为发行呢？这是不是违反了你们的什么思想呢？那你再去外面看看，禅师语录不是很多吗？啊，碧岩集不是一堆吗？啊，某某禅师语录不是一大堆吗？我看禅师没有少说话，对不对？没有少用文字语言文字的，啊，比我们讲的还要多，不是吗？所以我以前有亲近一个禅师，早上早斋完以后，好，大家休息一下，然后怎么泡茶。那泡茶以后，禅师就开始，那话不但多而且长，一开始就看到什么五斋了，中间都没停，对吧？你不立文字嘛，直指人心，讲了半天还是这几个字，要不立文字，要直指人心，那你讲那么多干什么？那你讲那么多干什么？讲的比我们还多，比我们说教的讲的还多，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学习了佛法，用这个佛法来什么安立你自己的系统，然后你要来辨别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你自己要辨别出来，你自己心里头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系统，这样子你的心才能稳定，要不然你一碰到就倒了，他讲几句你就被他牵引过去了。因为什么？中间太容易混淆了，禅定的境界我们也没有，甚至的境界也没有。他讲一讲，然后呢，你跟着走，就以为那个是什么甚至的境界了。刚刚讲了四种状况，对不对？很容易就认为说，哦，这些都是超越我的境界的。然后他也很简单问你，你有没有这境界？没有境界不要谈。那你说我没这境界，那你根本不要谈。但是谈来谈去都在谈止的境界啊，谈禅定的境界，并不是在谈甚至的境界。对，我们依照佛菩萨安立的名言来修行，就比较怎么妥当。但是呢，在经论中呢，我们讲到假说自性的时候，他在解释的时候呢，通常也多以什么表意名言来解释假说自性。很少用什么显境名言来解释，为什么？因为显境名言就是那么一刹那嘛，就是那么一个影像嘛。对，表意名言后面你跟着语言文字，我们很容易察觉我们的心在语言文字上面做种种的分别，那知道我们的心产生了虚妄分别， 所以在经论里头他讲的时候也多采用表意名言来做诠释，是这样子。所以表意名言是比较重要的，在讲假说自性的时候。那刚刚这一段文呢，我们再依照批寻记来解释这一段文。境界有二，一为菩萨入法无我无分别智所行境界，二为诸佛世尊入以善境无分别智所行境界。好，这个是以所成就的无分别智的圆满跟尚未圆满来分别两种所行境界，所以说境界有二。一为菩萨入法无我无分别智所行境界，这个是指菩萨还没有圆满的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菩萨他已经是证入了法无我了，他是已经见到了，突破了什么呢？分别法执，然后呢他进入了修道位的登地菩萨。那么这种登地的圣位菩萨呢，得到了法无我的无分别智，但是这种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呢，只是一部分的真实意象，因为他只有什么得到一部分的智慧，智慧还没有圆满，所以他是见到的呢也只是一部分的真实意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为诸佛世尊入以善境无分别智所行境界，这个佛已经圆满了无分别智，他所行的境界也是圆满的。所以呢，菩萨从见到位突破法执无明以后呢，他继续努力的修行，破除所知障，破所知障的时候烦恼障也随之破除，最后呢，他把人我执的烦恼障跟法我执的所知障呢，都给他破除了，灭掉了，这时候成就了圆满的入以善境无分别智。这个圆满无分别智的所行境界呢，是彻底开显的真相，就是完全了解了诸法的真相是怎么样。但事实上，当我们的心要一升起来的时候，在一刹那心升起来的时候，它就显现了什么呢？能跟所两个部分，有能分别的心跟所分别的境这两部分。心一刹那升起的时候，就是什么？同时升起这两部分，不是说哪一个先升起，没有，一刹那它就同时升起。可是因为心是受到无明心所的影响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直觉的有什么？客观的外境为主观的内心所认识，显进名言，你一看到那个杯子的时候，你就看到这杯子是在外面的嘛？你这个能了解那个杯子的心是在里面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杯子是外面的，是客观的，我这个心是主观，是我能控制的，所以有一个主观跟客观的分别就出来了，那么这种认识性也就出来了，这时候就有能所的分别了，主观客观的分别，内外的分别，还有什么心境的分别就出来了。这两种都是我们刚刚讲，这些分别都是什么？对立性的，对吧？能所是对立的，主观客观是对立的，内外是对立的，心境是对立的。这种对立的分别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认为什么？有主观的什么实在的心去看到客观实在的境。你不会认为你那一刹那看到杯子的时候，你会认为那杯子是假的吗？没有吧，你很明白的，那杯子就在那边吗？那你会认为你这个能够分别的心是假的吗？也没有吧，你就认为有一个真实的心在分别一个什么真实的境吗？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先升起来的时候不就是这么简单吗？而你不知道什么，这都是只是我们心一念心升起来的一个变现而已，不管是内心跟外境都是心是一升起来的一个变现而已。这就是唯识，这就是唯识。这个能知的心，我们说它是心，所以它是事。那所知的境，它也是心，它也是事，是事变现出来的一个境界，然后被我们能知的心去认知到，所以它也是事。所以这个能知的心跟所知的境是什么？是互相不能分离的，显则具显，灭则具灭，有能必有所，不会说只有其中的一个。现在我们学习唯识的教理以后呢，修习唯识观，根据唯识观来观照的时候呢，我们看，观照，知道他告诉你说，境无心有，外境是没有的，心是有的，所以呢，你就去观察，所以你看，这个外境是没有，它只是什么肆意显现，好像有一个真实的外境的显现，那不是真实的，它是相似而已，好像有一个真实的外境显现。 所以你说啊、哦，这个是假的，是没有的，你就做唯识观来驱除它。这个只是什么？我的心变现出来的，对不对？那么你就这样子去修，所以呢，你就破除了实有外境的什么假象，对吧？这个叫做方便唯识观，是修唯识观的第一步。先要知道外境是没有的，而是什么？心是有的。外境是心所变现出来的，所以心是有的，外境是没有的。这叫方便唯识观，这是第一步。好，当你这样子去观察的时候呢，慢慢你就把实有外境的意象破除了，但是呢，你心里又出现什么？心是有的，所以四维四相还是显现的，只有心嘛，所以维识嘛，只有心识的存在，外境是没有的。你把外境的意象破除了，但是呢，只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这个四有的心还是有的，这是存在的。这个时候呢，你要破除这个什么四有的心的意象，要破除这个四维四相。当外境没有的时候，刚刚讲能跟所是同时升起的。当你的所没有的时候，请问你这个能分别的心能升得起来吗？也不能升起来，对不对？所以四有的境没有的时候，四有的心也不能生，所以四有的心也不可得，好，四有的心也不可得，这个叫做什么？真实唯心唯识观，这是第二步。所以修唯识观有两步，第一步先观外境没有，心是有的；第二步外境没有，心也不能生。哎，我没有讲说内心没有哦，听清楚哦，外境没有，心也不能生。否定的是外境，但是外境没有之后，心也不能生，这个是真实唯识观。那么你这样一次一次的修习的时候呢，你这个唯识观会的力量就慢慢增强，慢慢增强。增强的时候呢，你心境对立，我们刚刚讲升起来能所对立的那个心境对立的影像呢，也就慢慢慢慢的被泯除了，它就慢慢慢慢泯除。泯除了以后呢，最后就引发了你的什么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在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是什么？是没有相的，不管是镜像、心像都是没有的，只要有相就不是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呢，根本无分别智是一种心境具泯的状态，所有的意象皆不显现。这个时候进入了什么？叫做平等法性，悟入了圆成实性。那么这就是什么呢？这是第一种境界，就是菩萨入法无我无分别智的什么偏真的一份。好，圆成实性是偏真的一份。那么根本无分别智是偏真的圆成实性，它直接观察就是什么无意，所有的境界相都是没有的，没有意象，没有意象。但是呢，在根本无分别智这个时候呢，它不能通达诸法是唯识的，它只是看到什么什么都没有，什么样的意象假象都没有，但是他不能通达什么诸法是唯识的。所以在从根本无分别智菩萨从里头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从那根本无分别智生出来了什么厚德智了，无漏厚德智就升起了。那么无漏厚德智他起来的时候呢，这种意象又显现出来了，境界相又显现出来了，新的相貌又显现出来了。所以呢，他能够什么通达唯识的象限，但是呢，它不能通达无意。在厚德智的时候，它不能通达无意。所以根本智能见到无意，厚德智见到唯识。这个是什么？登地菩萨的境界，他只能见到其中之一。在根本智的时候，他见到无意；在厚德智的时候，见到什么？唯识。所以心境对立的意象，它还是显现的。但是呢，在显现他看到这个相，但他知道这个是什么唯识所现的，他知道是唯识所现，是如幻如化的，知道这个相貌是什么，不是实有的，这个是厚德无分别智的所心境界。好，所以菩萨入法无我的无分别智如幻的一分，我们刚刚讲在根本智的时候见到什么天真的一分，到厚德智的时候呢，就见到如幻的一分。但是他的根本智跟厚德智他不能并观，他只能什么在其中之一活动，这个就是登地菩萨的境界。好，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就在修道位呢，继续努力的修习止观。由于止观努力的熏修呢，在阿赖耶识中呢，他杂染种子渐渐的减少， 青筋种子呢就渐渐的增长，杂染种子渐渐减少呢，那么一肽级的杂染分呢就渐渐的减少，青筋种子渐渐增长呢，那一肽级的青筋分呢就渐渐增长。那么这个时候青筋渐渐增长，杂染渐渐减少的时候呢，由杂染分一肽级杂染分所生的这个相，这个异相、境界相、心相也就渐舍渐为，也就慢慢的呢被驱逐出去了。这个就叫什么？我们前面讲的转染成境的什么转移，这个就叫转移，从杂染转成清净，把阿赖耶识从杂染转成清净，好，里头的种子把它转变。那么从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到了五地菩萨的时候呢，也就由唯识观到无意，啊，由无意再观到唯识，这个时候呢，根本智跟厚德智它就能够什么同时观察。这个是五地菩萨的境界，他能够同时观察唯识无意，无意而唯识。那么因为要同时观察真跟什么幻这两个境界，要同时观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五地又称为什么极难圣地，这是非常殊胜的，所以五地又称为极难圣地。可是呢五地菩萨出关了以后，这个杂染的意象又会现前。他虽然在观会里头已经能够二智并行，但是呢从观会里出来的时候他又见到杂染的意象。他又见到杂染的意象。当然他见到杂染意象的时候，五地菩萨他知道这个杂染的意象是假的，是如幻如化的，是心所变现的，是没有真实意的。所以他在继续五地以后再继续努力的修行，到了八地的时候他到达二智并观的什么无功用行。这个时候呢到八地菩萨他不用再用力了，他所看到的一切镜像都是什么真谛熟地是并观的。从唯识观到无意，无意观到唯识，他就是一个相，就是什么唯识无意。这个时候是真正的见到了唯识无意。到八地菩萨，所以八地菩萨叫不动地，烦恼不再现前。他永久就是什么观察到唯识无意，无意唯识，二智并观。但是你说八地菩萨圆满吗？啊，还不圆满，跟佛比起来还不圆满。八地菩萨虽然见到了唯识无意，啊，无意唯识，他见到无共用行了，可是呢，他心里还是想要成寂，他还要想要无相的寂灭，他还单着在这个无相的寂灭上面，所以他还没有发起什么要广度众生的心。好，这个心还不够，还有这个执着在那个地方。好，所以呢说八地菩萨还不圆满，一直到成佛才圆满。佛是二地并观，而且什么尽未来际的度化众生。好，不会停止。这个时候我们讲什么入以善境。好，才真正的什么清净。菩萨的心才真正的清净，变成成佛。好，那我们解释完这一句再解释下面。当知诸法无自性性，名法无我。有彼诸法非如言说有自性故，名无自性。又非离言都无性故，是名彼性。当知诸法无自性性，名法无我。他这边要用诸法无自性性来说明法无我。有彼诸法非如言说有自性故，名无自性。先解释无自性性的前面三个字，无自性。什么是无自性呢？有彼诸法非如言说有自性故。有彼诸法，诸法的话就包括了有为法跟无为法。有为法是因缘和合而成的缘起法，是依他起。无为法是有为法的法性，是缘成实性。这个诸法呢非如言说有自性故，名无自性。那么言说呢就包括了显经名言跟表意名言。但是一般解释的时候偏重于表意名言这一方面，将言说解释为语言文字的表意名言，一般解释是偏重在这一方面。我们想一想，第七世呢它只有显经名言，但是它有嫉妒分别。那么第七世的它的形象非常隐微，所以显经名言也是有嫉妒的，不是只有语言文字才有嫉妒的。我们凡夫是察觉不到我们第七世的活动，没有办法察觉到，我们只能察觉到前六世的活动。那么前五世呢也是只有显境名言， 而且是属于自性分别的一念什么明了分别心。所以说呢，前五识有执着呢，它是受到第七识跟第六识的影响。第七识跟四个烦恼相应，跟四个烦恼相应，它有具身性的我法二执，第七识。那么呢，第七识是第六识的什么具有一根，也就是第六识要升起的具有一根呢，是第七识。那么根有烦恼，有我法二执，具身性的，所以第六识也受到它的影响，也有具身性的我法二执，也有具身性的我法二执。所以第六识它的分别的时候呢，也都有执着的。那么呢，有了具身性的我法二执呢，所以他在做随念分别或者嫉妒分别的时候呢，也会有什么分别性的我法二执，所以他会去外面学习佛，学习别人讲的法，而产生错误的观念，或者他自己思维会产生错误的观念，而认为说啊，五蕴上面是有我的，或者听到外道讲法说五蕴上有我，他想哎，这是真的，五蕴上是有我的，而产生了分别性的我法二执。那我们前面解释前六识呢，率尔的五性升起次第，在前五识升起的时候，必然有第六识同时具身作为前五识的分别一。好，那么无始以来在凡夫位，第七识的具身我法二执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成为前六识的染净一。所以说前五识的执着是受到第六识跟第七识的影响。好，那么第六识的执着受到了第七识的影响，所以第六识呢意识在活动的时候呢，只有率尔心这一刹那，它是随着前五识来做自性分别。率尔一过以后呢，在寻求心以后，后面的四心呢，那么意识呢，大部分都是在用表意迷言在做嫉妒的分别，少部分会用随念分别，但大部分都是在嫉妒分别。除了有时候用念心所做无分别影像的随念分别以外呢，我们一般感受到我们第六识的心在分别，其实多是在嫉妒的表意迷言上分别。所以我们在解说言说的时候都偏重在意识的表意迷言这一方面，因为大部分的我们的意识都是在这上面活动，都是在这方面活动。那另外再讲，我们在修圣道的时候，我们修止观的时候是利用什么，也是在利用第六识。你在观的时候还是在用语言文字在观，对不对？四法四意所生四所取事，有见一言，色大圣论入所之相第一句，非阿赖耶识所摄，如阿赖耶识成种子，四法四意所生四所取事，如理作意所摄，四法四意所生四所取事，有见一言。就是第六识他在修止观的时候，他也是用语言文字来修的，在修观慧的时候。所以你要修圣道还是要靠表意迷言的，不是说就是无分别就好，不是的，他要从有分别驱逐什么错误的分别，如理作意的分别驱逐不如理作意的分别，先做这第一步，如理分别驱逐不如理的，然后再用如理作意的分别产生这个境界以后，以这个境界做你修止的所缘境，这个时候让你止观能够什么双运慢慢的合成一体。所以它有这个分别的，不是一开始就是什么不分别，不是这样子，一定要从有分别而进入无分别。所以说非如言说有自性故，当我们凡夫的心识升起来的时候，就有无明心所相应而生。所以不管是显境名言或者是语言文字的表意名言，都是有执着的。当我们的心随着表意名言的明句文升起四法四意的意言的时候呢，意言就是说意识在名言上面活动的时候叫做意言，这时候就片记执着所缘的境界呢，有它的什么实有的自信，不知道这只是心在语言文字上面分别而已。对，我们看到杯子给它这个名字叫杯子以后，当我们想到杯子就知道是个什么东西，而不知道心里想的杯子根本不是杯子，只是两个字而已，并不是杯子的本体，连那个相貌都不是。你去观察一下，仔细观察一下是不是这样子，这边一定要去仔细观察，把它的这边语言文字，我们刚刚讲的语言文字跟你的这是什么，跟你这个心的变现的这个相貌要给它合起来，你才知道它在讲什么。要不然你这样只是让我这样讲过去，你学过去就是只是几句话而已，你不知道它在讲什么。好，要把它合起来。那譬如说我们讲有一堵墙在这边，好，那么这个墙在这边的时候呢，这个墙是什么，是你第八识变现的， 墙的本质是你第八识的种子所变现出来的，这堵墙在这个地方。当你的眼睛跟你的眼距是看到这堵墙的时候，你的眼，你双耳一刹那，你看到这堵墙的时候呢，你的眼睛的眼视跟你的具有意识就变现了，依着这个本质分，第八识所变现的这个墙做本质分，而你的识本身自己变现出来的一个什么墙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你的什么眼识跟你的意识就是沿着这个你自己变现的墙在那边，所以变成有两堵墙，一堵墙是第八识变的本质分的墙，一堵墙是前六识他们所变现的墙在那个地方。那么意识跟眼识他们自己变现的墙是他的亲所缘缘，而第八识变现的那个墙本质分叫做疏所缘缘，比较疏远，第八识变墙。那么他在依着这个疏所缘缘变现出亲所缘缘，然后你的识亲自去圆那个境界，圆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你的眼识跟意识就什么，你的见分就去取这个境界的相貌，就产生了什么，我们的认识的作用，把墙的相貌取在心中。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文字，这个就是显境名言的作用了，对不对？把这个相貌取在心中，这是显境名言的认识作用。那我们刚刚讲第八识变现这个墙，眼识跟意识同时去取它的时候，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在作用，谁？第七识也在作用，对吧？但第七识不是在圆那个墙，第七识还是在圆第八识的见分，说，哎，这是我，这是我。Okay. 所以呢，第七识还是什么杂染的，所以在你的眼识跟意识去圆那个墙的时候，变去圆它的时候呢，也变成杂染的了，因为啊，受第七识的影响，所以你就认为那个墙是实有的。我们把它讲得更仔细一点，跟刚刚把它串联起来哈。所以我们凡夫呢，我们就直觉这么有一堵墙显现在那个地方，好，有一个影像显现，但是还没有名字，没有名字，但是在我们的认识中就是，哎，那边有堵墙真实的存在在那个地方，这个时候是有执着的。那么下一刹那寻求心由意识做主了，好，那我们过去有学过说这个叫墙，好，这时候你的意识就开始作用了，说，哎，这是墙吗？是白墙还是什么墙？是砖头做的还是什么做的？就开始在这个所缘境的相貌，第六识就开始分别了，寻求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就用到语言文字了，所以从寻求心、决定心、染净心等流心的时候呢，心就在语言文字上面分别，要决定它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第七识也在作用，所以呢，这个时候还是有执着的。所以你在寻求、决定、染净等流的时候呢，还是有执着的。那么因为从无始以来第七识从来没有停止，所以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不管见到什么、感觉到什么、认识到什么，都是什么，都是有执着的，都认为它是真的。只是在前面算耳的时候你是见到墙的影像，到了寻求以后你见到的是语言文字像，随着语言文字像而变现种种的分别，所以这些名字就代表了墙的影像在意识中分别。而且呢，你在语言文字分别的时候，你一直认为你认识的是这座墙，你不知道你认识的是什么，是语言文字而已，你不知道你认识的只是语言文字而已，所以你要去观察，这样你才知道说你的执着是怎么回事，你的分别果执是怎么起来的，分别的法是怎么起来的，因为他们受到具身性的我法而执的影响，所以你的分别绝对是错的。如果活不来出来讲法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证圣道，因为什么？我们有具身性的我法而执，所以我们的分别心一出来的时候，跟着具身性的我法而执，必然是往什么我跟法是实有的这一方面去分别，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解脱。对，佛不讲法，我们不闻法，永远没有办法解脱，因为基本上我们就有具身性的我法二执被他控制住，从无始以来一直被控制住。所以不管是显见名言跟表意名言，心中显现的都是种子所生的影像而已，我们心中所显现的都是种子生的影像而已，都是依他起，是依他起就没有真实的体性。但是在我们凡夫的心中呢，因为受到无明心所的影响，就觉得这个是什么真实不虚存在，不 不知道这只是一他体的影像而已，而认为这是这个影像是真实的存在，真是有这个东西在那边。所以说非如言说有自信故，那是没有自信的，是你从言说上面骗记名言上面骗你出来认为他有自信，他这个自信是没有的，所以叫做名无自信。好，这就是解释了无自信。那么无自信是偏重在什么？没有骗记所执的自信，偏重点在这边，没有你所骗记的那个自信，这时就包括执着在内，骗记所执是包括执着的。又非离言都无信故，是名彼信。这个是解释无自信性的第二个字啊，第二个性字，无自信性下面那个性，第四个字。这个性质是说什么呢？是说离言自信是有的。凡夫的心思呢，都是在名言上作用，离开了名言的虚妄分别心就没有办法升起，没有名言虚妄分别心就没有办法升起。但是呢，凡夫的虚妄分别心一升起的时候，就产生了肆意的遍地所知相的显现。本来是依他起，但是在显现的时候呢，你不能够知道它是依他起，就认为它是真实的，就变成了肆意显现的遍地所知相。所以本来是依他起，但是见到的是遍地知。但是离开这个依他起的虚妄分别的名言师呢，这个遍地所知是没有办法升起的，一定是有了这个依他起才能升起遍地知来。所以它是什么？遍地所知是没有体性的，它是依着虚妄分别性而生的。所以说它是什么？离言都没有，遍地所知是离言都没有的，一定是跟着名言而升起的。那么解释非离言都无性故呢，我们说遍地所知是没有体性的，但是虚妄分别心是有的，它是阿赖耶识中杂染的种子，杂染心是种子现行生的，是依他起相，它是有的。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讲的那个杯子，白色的杯子是有的，无名的心所是有的，你的心事是有的。那么当虚妄分别心升起的时候呢，凡夫的心事显现的却是遍地所知相，这个遍地所知相是不符合什么依他起的本相的。白色的杯子是有，但是你见到是咖啡色的杯子，是不符合，咖啡色的杯子并不是那个白色的杯子，是不符合的，它们相貌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个咖啡色的杯子永远都不会是那个白色的杯子，这个就是它的真相，这个就是原成实性。我们彻底通达遍地所知是没有自信的，在依他起相貌上面去除了这个什么遍地所知相，这个时候显现的空相叫做原成实相。所以说原成实相是真实有的，因为什么？它是无为法，它是由空去了遍地所知，遍地所知相所显现的空相，它是有的。所以呢，依他起相跟原成实相是有的，所以说又非离言都无性故，是名彼性。这个就是无自信性的下面第二个性质的意思，离言自信是有的。如是非有非无，总名无自信性。这个是总结无自信性。如是非有，就是无自信的遍地所知相呢，是无有体性的。好，所以是非有。非无呢，就是有性的依他起相跟原成实性相是有的，这个就是无自信性，也就是法无我。所以今天这整堂课就是在讲这个观念，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背那个观念。那你回去要多想一想，把它搞清楚，什么是有，什么是无的。这个东西不搞清楚，那为师就不必学了。菩萨于此最初通达，是名为入。诸佛世尊永离出众，自在而转，是名善尽。这个是解释佛菩萨悟入法无我深浅的程度。菩萨于此最初通达，是名为入。菩萨于此的此呢，就是指法无我的道理。那么呢，于此最初通达，这个通达呢，就是如实的通达，就是真正的悟入了法无我的真理，叫做通达。那么这个最初通达呢，就是指见到位，就是指见到位了。菩萨在见到位的时候悟入法无我的真理，是名为入。这个时候呢，他变成有学位，才称为学。我们前面是什么？是都不管你是什么，没有给你那个学的名字。我们现在是不及格的，凡夫是不及格的。到了菩萨登地菩萨才称为有学位，才名入。那么诸佛世尊永离出众，自在而转，是名善尽。这个说明佛悟入法无我的境界，叫做善尽。我们菩萨以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呢，才见到悟入了法无我， 以后又经历了两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呢，才能成佛。这两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呢，就是要做什么呢？永离出众，自在而转。要花两大阿僧祇劫做这件事情，永离出众，自在而转。什么叫做永离出众？永离出众是从断烦恼这一方面来说佛的功德。什么叫出众？出众就是一切的烦恼跟随顺的烦恼而产生的生死的生命体，这个都是叫做出众。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无明。最重要就是无明。无明是一切生死跟烦恼的增上缘，是他们的增上缘。那么烦恼呢，它又有什么种子位跟现行位这两位。当烦恼在现行的时候呢，就造作了生死流转的业力。那么在烦恼在种子位的时候呢，它又随时带缘而升起。所以不管是现行位的烦恼或者种子位的烦恼，它都叫做出众。第二个呢，它又能够让众生流转生死，不能修其圣道，能够升起众苦。所以呢也叫做出众。那么凡夫是什么？现行位跟种子位的烦恼都具足的。好，那么菩萨入法窝以后呢，在无分别智现行的时候呢，烦恼虽然不现行但而被扶住，但是还是在种子位，它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那么到佛的时候呢，才永离出众，不但没有现行的烦恼啊，一切烦恼的种子也都被断除了，完全破除了法之无明，所以佛才是永离出众，自在而转。自在而转就是从佛的智慧这一方面说明佛的功德。什么叫自在？自在就是没有障碍的意思，有障碍就不自在了。那我们前面说过，佛是成就了根本智跟厚德智二智并观的无分别智，而且它是无功用行的任运现前。同时依止这种智慧呢，佛依照这个二智呢并观的无分别智呢，依照这种智慧尽未来际啊，以受用身跟变化身来度化众生，好，来做自利利他的自在而转，这就是自在而转的意思。我们说佛的智慧是自在而转，但是佛的智慧还有不自在的时候。好，我们说佛很自在，佛也有不自在的这种时候，就什么呢？有些众生是佛不能度化的，所以佛也有不自在的时候。什么样的众生佛不能度化？第一个，烦恼障的众生。什么？这个众生他的烦恼障常时现前，一天到晚都在担心，看到那就想贪，看到人就想就嗔，一天到晚就烦恼就常时现前。这个时候呢，佛不能度，佛不能度。第二种业障，今生造作了五无间业，或造了五无间同分的极重的罪业，那么今生就没有什么得圣道的可能。虽然听闻佛法，但是也不能够什么，也不能成就圣智，所以佛也不能度。那么第三个报障，就前生造业到今生感受了什么三途八难的果报，到了地狱恶鬼畜生道去，或者升到北俱芦洲，哎呀，一切东西都好得很无我。无我，但是没智慧。虽然很殊胜，但是呢他们没有苦，所以他不会想要求出离。所以北俱芦洲也不行。或升到长寿天，寿命很长，但是在天上太快乐了，享乐也不想修行。或者是什么呢？这一生得到的报体不好，盲聋喑哑，或者第六识有障碍，这也不行修行。第七个，四智变聪。世间智慧很高，你跟他讲佛法，他就一直要跟你辩，不接受，那么自己也不能够，也不能够学习佛法。那么升到无佛时代，那么也不能学习佛法，也不能度化。那还有一种众生是没有办法度的呢，就是没有种性的众生，你不能让他解脱，那只能让他到比较好的地方去。还有一种呢，是缺乏见佛闻法的什么善根的因缘的众生，这个也不能度，他没有办法见佛闻法，所以也没有办法度化他。还有一种众生不能度是什么众生呢？就是现在他都很好，可是呢过去生曾经造了很重的罪业，罪呢 即使见佛闻法听了照着做，到时候这个业障现前的时候，他还是会去什么做坏事，还是要造恶业来障碍他自己。虽然知道说不可以做，但是呢他还是忍不住要去做。譬如佛事的时候提婆达多，对吧，他也见佛闻法了，可是呢一讲到名利权位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要把佛什么要取代佛的位置，要做新的佛。好，所以呢虽然见佛闻法也没有办法度化他，因为过去是造的恶业太重了。所以这些众生呢佛是不能度的。所以事实上佛不是万能的。我们以为有一个万能的是我们心中的妄念，没有万能的。佛做的事情是什么？佛只是告诉我们因果的法则，然后呢要我们根据因果的法则去种下好的因，最后得解脱的果。佛，这是佛做的事情。佛不能说我一下就让你什么成就了解脱了，不行，要靠你自己去栽培因，最后才能得果。这是佛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佛法里头有种种的妄念，现在掺杂了很多错误的知见在里头，以为这样子就能够解脱了。没有，佛跟你讲要闻思修，要戒定慧，你自己要栽培善的因，解脱的因，以后才能得解脱的果。怎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所以我们讲超度超度。什么叫超度？超度的超是什么？超越世间的意思。度是什么？度过苦难，超越世间，度过苦难叫超度。要由闻思修跟戒定慧为因，才能够什么超越世间，度过苦难，得解脱的果。这个才是真正的超度，不是说写个牌位 ，OK， 我们大家拜个忏，功德回向给他，他就超度了。没有这一回事情，没有这一回事的。这个是什么？你去看看《瑜伽师地论》卷七后面，这个是邪见，是不如理作义的邪见。那我请问你，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到阿赖耶识有没有熏习？不是熏回来了吗？你不如理作义，不是熏回来不如理作义的种子吗？所以你去做超度的事情，将来障不障碍你得圣道？当然障碍你得圣道。为什么？因为它是不如理作义。当你不如理作义的时候，你就没有熏习如理作义的种子。那么不如理作义的种子，当以后就升起不如理作义的果，它就会障碍你得圣道。所以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如理作义不如理作义两条路。哎，你说今天我偷懒一下，我来个不如理作义，很好，你就什么栽培了未来什么障碍你得圣道的什么因，就栽培下去了。好，那你如理作义，你就栽培了将来解脱的因。所以要把这个因位搞清楚，什么是如理作义，什么是不如理作义，要搞清楚，要学习。就不要说学了佛法学了半天还不知道哪些是如理作义，哪些不如理作义，然后呢还要照着去做啊，这个就很心痛了啊，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没有办法有功德的事情。是名善境啊，善境的境就是清净的意思，善呢是称赞这个清净是特别殊胜的。所以佛的呢法无我智已经断除了一切烦恼杂染，随顺真理，完全圆满自在，进入了无学位，所以称为善境。今天讲的时间过得很快。无诸戏论，不明无分别智，这是说明无分别智是清净的智慧。我们前面解释过戏论，戏论就是有烦恼跟因为烦恼而引发的生死中流转的生命体，就是戏论。得到生命体以后呢，我们又造作没有毅力的业力，又去不如理作义，没有毅力就是不如理作义了。我们又造作的业力继续呢 又栽培了在生死中流转的什么野营。所以呢，波罗利作意的这一切都是属于戏论。那么呢，这边说无诸戏论，不明无分别智，说的无分别智就是指圣人的根本无分别智跟无分别后得智，都是圣人的智慧，在圣智现行的时候烦恼是不能现行的，所以说它是无诸戏论，在圣智现行的时候是没有不如理作意的。此于诸法离言自性，为非有性，及于诸法假说自性，为为有性，二俱远离圣意所显，故名平等平等。我们把这一段讲完好了，好不好？这边就是解释什么是平等平等啊。此于诸法离言自性，为非有性啊，这是说明什么呢？损减值啊，离言自性是依他体性跟原生实性，依他体性是种子所生的原生法，它是假有的，是幻有的。原生实性是诸法真实的体性，它是真实有的，所以离言自性是有的。为非有性啊，离言自性是有的，但是你现在说它是没有，这就成了错误的损减值。所以这边是说一个执着，基于诸法假说自性，为为有性啊，这个是说明增益的执着，增益执。诸法的假说自性并没有持有的体性，只是名言而已。但由名言升起妄执，执着诸法持有自性，所以说它为有性。这个妄执的持有是增加上去的，是你增益上去的。诸法的本身并没有如此的自性，并没有是真实的自性，它是什么？因缘生法。那么你认为它是真实有，这个是你增益上去的，所以是错误的增益值。二俱远离圣意所显，故名平等平等。二俱远离，这个二就是指什么？增益值跟损减值这两种执着，在无分别之中，这两种执着都被破除掉，所以说二俱远离。这两种执着都把它远离了，圣意所显，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称为圣意，圣是殊胜的意思，意就是境界。这种殊胜的境界呢，只有圣人的无分别智呢所开显出来，所以叫做圣意所显，故名平等平等。在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中，已经破除了增益值，所以是一个平等，又破除了损减值，也是平等。所以呢，平等平等显现了诸法的真实相，所以称为平等平等。这个是辟心偈的解释。这一段哈，其实就是把后面我们要讲的什么无二所显这些解释清楚了。这一段呢，也就是什么所知上尽智所行真实的最重要的义理。后面讲的都不会脱离这个道理，增益值跟损减值。都不会脱离这个东西，所以这一段回去再把它看清楚一点。好，这个把圣那个离言自性跟假说自性把它想清楚。好，把这一段增益值损减值看清楚，后面都在讲这个东西。那么这一段我刚刚的解释呢，跟师父的解释有一些不一样，略有不同。那么这边是跟师父讨论过，跟师父后来在上课以后呢又讨论过。我刚刚解释的这种方法是比较简单的解释，也就是告诉你说二是有两种执着，然后呢你把这两种执着远离掉或者去除掉，这个时候呢显现的就是什么，就是所知上尽智所行真实，就是真实义了。好，那么这样子很简单。师父讲的时候呢他要转一下，所以你直接看师父讲的话呢会比较困难一点。后来跟师父讨论过，说用这种方法解释的话呢会比较清楚。这边你学习清楚了以后，你再去看师父讲的解释就比较清楚，就比较不会误解。要不然的话你直接去看师父的解释呢，可能中间有些地方你会误解。那这种讲法就比较简单，就不容易误解。所以这边有跟师父讨论过。基本上他讲的意思是一样的，最后的意思是一样。只是师父在讲解的时候他又转一下，他对于这个非有性这边他又转一下的解释。好，那么这个平等平等呢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太虚大师有一种解释。什么叫平等平等呢？就是正入法我的菩萨哈， 对于有两种境界，它可以做平等的关照，所以叫做平等平等。哪两种境界呢？就是第一个根本智清正离缘自性的如所有性，也就是圆成实性的真如。好，根本智正真如，真如是什么？骗一切法一微相，对不对？真如是骗一法一切法一微相的，所以是平等。第二个是讲厚德智的境界，厚德智他照料宇宙的万象，他能了解宇宙万象，而且能了解宇宙万象都是缘起的，所以他能够知道诸法的什么尽所有性。厚德智知道诸法的尽所有性，诸法虽然有什么相上面的差别不同，但是诸法都是什么因缘生法，这一点是平等的，都是因缘生法，这一点诸法来讲都是平等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平等。好，所以他用根本智的如所有性跟厚德智的尽所有性来解释平等平等。好，跟后前面我们讲把两种执着去除掉所生的这个真实一向平等平等，解释方法稍有不同。好，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请问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不过请各位就是多回去多复习一下，因为这个地方不是很难，但是也不是很容易懂。啊，不是很难，但是不是也不是很容易懂。难在是说，因为很少有人在解释所知上尽智所行真实这个道理。啊，一般书上讲的时候呢，就是几句话把它带过去。啊，那么真实一品在讲的时候呢，他就讲的比较仔细。但是呢，他讲的仔细呢，你要去了解它也不是那么简单，就要花时间上去，要想很多东西，因为很多名言是没有的。啊，很多名相你们是不了解的，所以要从这边讲。其实我们前面讲刻意录讲过来都是在铺陈现在这个地方。啊，比如我们讲到两种名言、三种分别，啊，五行升起的次第，前面讲的什么，讲的这个世间即生真实，到底即生真实，这些都是为了这个地方的铺陈。哎，要让各位了解的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要花时间呢，真的是要花时间上去。我花了10年的时间，但是我认为这样子讲，现在这样讲会比较清楚一点，就是我们用例子来讲的话，会比较让你容易了解到，会比较容易了解到。因为你如果说只是这样子用语言文字这样讲过去的时候，又没有把那个前八，又没有把八识的道理跟它混合起来讲的话，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哎，比如刷耳心这一刹那，这个，因为你知道后面解释假说自信的时候，都是用语言文字的那个表意名言来解释，都没有提到显境名言这些。显境名言是只有到成为识论他才提到，可见这个问题是有人提出来，可是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也就忽略了这个问题存在。忽略了显境名言，可是它就会有问题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忽略了显境名言，你就不能解释刷耳心那一刹那的时候没有语言文字为什么它不是什么甚至，因为后面的话都告诉你说语言文字所安立的是什么，是有执着的，是分别性的执着，对不对？但它都没有讲清，没有明白的讲说那一刹那是怎么回事。所以你这样子学过去之后，那个问题就会出来。那你那个问题出来，刷耳到底它是清净的，是不清净的？很多人以为刷耳是清净的，都以为到了寻求以后才不清净，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那到了成为识论，他提出这个讲法，显境名言的讲法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东西要把它解决也不是太难。但是呢，要有经论的依据的话，就是说你要多看书才能够把它讲清楚，要不然很难讲清楚。刚刚有问题吗？好，请讲。 这个正义指显解指看清楚，对不对？法师在。 正义指跟损减指。 我先讲一种比较简单的假真意识好了。这个东西哈，这个杯子哈，你没有名字的时候，没有取名字的时候，你看到它，你会不会叫它杯子？你不会叫它杯子吧？所以我说杯子的时候，你不会知道这个叫杯子嘛，对不对？所以你也不会执着它叫杯子嘛，对吧？那就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杯子这两个字所产生的执着吧，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虽然你认为它是有，但是你根本不会有这个杯子的执着，这个叫杯子的执着，就是说我叫它盘子的时候，你就说不对，对吧？好，那现在我们给它加一个名字上去，叫杯子。请问它的本体有杯子这两个字吗？没有，所以这个名字是什么？ 所以 你加上去的嘛，对不对？那了叫它杯子以后，你就执着它就是杯子。我说它叫盘子，你就说不对，对不对？所以呢，你在想杯子，我说拿杯子来，你就会拿它给我，你不会拿个盘子给我，对不对？所以当你想到杯子，你就认为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没有杯子这个名前，这个名字之前，你不会有杯子的感觉，这种认知，你不会有产生这种认知，也就没有这种执着在，对吧？所以这种执着是因为名字的安立而加上去的，是增益上去的，对吧？这是一种增益执。第二种执着是什么？这个杯子本体就是什么？原生法嘛，依他起的原生法嘛，对不对？可是你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你会认为它是原生法吗？不会吧，你没有分析嘛，没有去分别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后面名字的这个讲没有名字的时候，你一看到它，它就是什么很真实的存在，这个实体性不就在你前面吗？你会认为说你一看到就说，哎，如幻如化，不会吧？对吧？可是圣人一看到它的就是如幻如化，所以他的心跟我们反应不一样，对不对？好，你这个真实的体性是从哪里来的？它有没有？它本身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体性？没有吧？那你认为它真实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是你的执着无明来的嘛？对不对？所以那个这个有真实的体性，这种执着是你增加上去的嘛？它本身是因缘法，但是你认为它是实体法嘛？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种增益执嘛？是你增加上去认为它是实体性的。所以增益执不只是从语言文字上面，就是直觉性的，我们就认为就已经有增益执在上面了，对不对？好，这是增益执，两种增益执，了解了吧？好，什么叫损减执？那现在跟你讲了说，哎，这玩意是原生法 ，OK， 它没有那个真实的体性。好，那如果你按照这个真实的这种想法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可是呢，我们刚刚讲。你戴习惯了那个眼镜，太阳眼镜，咖啡色的眼镜。我现在跟你讲说，咖啡色的杯子是没有的，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过有白色的杯子，这个时候容易产生一种什么？一种否定，就是说，所以那边什么都没有嘛，都只是个影像而已，没有。好，没有实体，没有它的所依体存在。但是事实上白色的杯子是在的，没有那个白色的杯子你不会看到咖啡色的杯子，对吧？即使你戴了眼镜你也看不到什么咖啡色的杯子嘛，一定有那个白色的杯子做底，你才会戴上眼镜以后看到那个什么咖啡色的杯子嘛，对吧？所以现在如果说这个白色的杯子也没有，是不是损减执吗？它实际上是有的嘛，有它有了以后你才会看到这咖啡色的杯子嘛。那你现在说连白色的杯子都没有了，这不就是损减了吗？那意思就是说什么？你现在说连缘起法都没有了，我要告诉你是说你所遍计所执，你执着的那个真实的法是没有的。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却认为说，因为这个真实法没有，所以呢，连这个原生法也没有了。那原生法是有的，对不对？所以你认为原生法也没有了，那原生法没有，那真实法更没有了，对不对？那这叫损减执，那么这两个本来是有的，但是你现在认为它没有了，所以你产生一种执着，说什么都没有。好，这后面也都在讲这些东西，后面讲到正式性，后面就在讲这个。 那这种是什么最危险的？叫做罪及无责。因为什么？原生法就是因果法，有因就有果，所以当你因果法没有的时候，你什么事都敢做了，做坏事也不会得果啊，因为没有因缘法啊，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做好事呢？做好事也没什么好处啊，做坏事也没什么坏处啊，所以那我干脆就做坏事了，比较容易得到东西嘛，只要我自己享乐就好了，对我有好处我就什么都敢做。好，没有了因果法以后，就产生了什么邪见？那这种邪见就一定会让你做坏事，做坏事以后一定到哪里去？三恶道啊，所以这种叫罪及无责。你认为它真实有的时候，你认为它是 真正有这个因果法，你认为这个因果法是真实的时候，你还不敢做坏事，因为什么？你知道哦，有三恶道，所以我做了这个因果法会到三恶道去。所以虽然认为它实有，但是呢，你认为有因果，你不做坏事。当你认为说这个什么都没有了以后，你什么都敢做，那就一旦到三恶道报道，三恶道一去的话，就很难回来了，就很难回来了。你看嘛，地藏菩萨不是啊，渡了半天。出来又回去，出来又回去，对不对？所以呢，这种叫做罪及无责。所以在唯识里头，他要呵斥这个见解，呵斥的很厉害，神剪执呵斥的很厉害。那这两种执着，就是对于什么法的认识不清楚嘛。所以你把这两种执着都去掉了，啊，这个法本身在那个地方嘛，你把两种执着去掉了，眼镜拿下来了，那时候你看到什么？看到真相了吗？不是吗？那我需不需要搞个真相来给你看？不需要嘛，我只要把你的眼镜拿掉嘛，把你的执着拿掉嘛，两种执着拿掉了，不就是真相显现了吗？它自然就显现了。对，不需要去说搞个东西叫真相来给你看，是把执着拿掉，就看到了真相，对吧？就是这样子，简单吧？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